谢罪。享受同安乐，思想衰退走下坡，正着学习不成鬼，没事就看你的自行车，党的教导你不信，潘有台他说神棍信神说，看不起人民的商业多，青年们要求进步，你左拦右挡往后拖，难道说你一心想走回头路？难道说你愿意恢复旧生活？难道忘了当年

说的是王千金和林昭德的爱情故事。听众朋友，越剧唱腔今天就欣赏到这儿。听众朋友，再见。 我两糖瓜子儿烟卷儿嘞，面包点心，看包嘞，看包嘞，当天的鸡蛋。 杨花婶儿，我该干什 么？那边乱弄。 喂，我姓骆，我叫骆嗦。 就当我们不认识，从来也没有见过面。